超出正常發展雙邊關係的範疇，居高臨下對中國內部事務指手畫腳，無理干涉中國內政，肆意抹黑指責，製造和散布虛假信息，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美國和歐盟應該做的是反省自身存在的嚴重問題，他們沒有資格充當別國的教師爺。趙立堅強調，中方反對任何國家將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強加於別國，反對搞針對第三國的小圈子集團政治，反對以意識形態劃線來割裂世界。美歐都對華提出了所謂合作競爭對手的三重定義，實質就是既要損害中國的利益，還要撈中國的便宜。質疑篤信和鼓吹這種論調的人，不是自身智商出了問題，就是低估了中國人的智商。日本东京都新增50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20至40岁群组占超过300宗，而东京都重症患者维持在45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36点，跌201点，成交金额13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8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95点，跌3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时代天使401蚊系新上市，腾讯控股596.5跌3.5，美团系288.8跌13.6，比亚迪股份206蚊跌18.4，阿里巴巴203.4跌3蚊，小米集团27.95跌2毫。中国平安79.25跌4.5，盈富基金28.8跌2毫，吉利汽车22.15跌9.5，药明生物116.9跌4.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2，英镑10.946，瑞士法郎8.641，欧元5.98，加元6.373。新西兰元5.544，欧元是9.414，每百日元对港元7.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416。日经平均指数报29291点，跌150点。港金现价报1722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8.91美元，卖出185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有外村因为有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的，车龙排到去龙富路接近蝴蝶湾的回旋处。那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有外村有意外，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蝴蝶湾回旋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 路面方面，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而家介乎九龙货仓至到观塘码头一段慢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多车，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近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現在近兆康一段的交通繁忙，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今而在西貢公路入西貢市中心方向，近北港那段的交通繁忙，龍尾在白沙灣碼頭。今而在西貢市中心普通道近福民路回旋處來回方向，交通都是有些擠塞的，車龍分別排到翠塘花園和大網仔路近橫江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軍澳寶順路寶康路橋底去上德村，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同埋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9，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什么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想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越烧越热，全民辣着， 是给明星辣着啊。 香港乐坛最近星光熠熠，再次激起追星热，而在文化和政治上，明星又有什么影响力？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请来一众传播学者畅谈时代早星。 今晚11:00，港台电视31。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流的诗。 6月16日啊， 耶、yeah, 星期三啦， 星期三啦， hello， 系啊， 星期三的骚动音乐。好啦，哇，今日我想讲的这件事 是请讲， 是关于我最近看了一套比较旧的作品。 旧成点先？ 爆漫。 哇，咁真系好 久，好耐，好耐，好耐，好耐， 好似上个世纪咁嘅事情。 咁零几年我都唔记得啦。有因为以前嘅有已经有同学推介过俾我嘅话，一个同学都系画开嘢嘅。 你睇动画定漫画 先？睇动画嘅。 OK。 系啦，咁然之后佢嗰时推介我咯，所以咪话哇值得睇啊，好热血啦。咁但系因为唔系画开画嘅人冇嘅，咁但系最近就想揾一啲热血作品。咁再加上佢又同。整個日本漫畫文化裏面都好牽涉到，即係嗰啲咩少年針究竟佢個機制，其實佢放咗裏面咁樣啦。 冇錯，啲編輯係點樣同漫畫家溝通嘅咧？ 或者一套漫畫係點樣誕生出嚟？佢裏面會有講到，所以令到我去睇。係咁我覺得有幾個得意嘅 point 嘅。動畫裏面咧，聲優方面咧有一個好有趣嘅 point 我想 share， 就係佢一個男主角之一啦。就係個原作者，就係專係寫嘅抽。山好似叫咁，即系佢嗰把声咧，我发现翻原来佢系严柱嘅嗰个声优嚟，但系完全唔同嘅个 feel。 你好变态啊！你特登去，你系查翻定系你认到咧？ 认到啊，就系 认到， 因为认唔到，所以当查到，因为我好中意睇尾个 credit 噶， 吓睇下嗰啲声优 系 边个 啦，跟住先发现吓，原来佢就系严柱嗰个声优。没可能啊嘛， 咁唔系嘅，声优之所以声优就系因为佢可以即系演绎好多种唔同嘅角色。 系啦，因为呢个就系嗰个惊叹嘅位置，真系好唔同，因为你严柱系严柱成日读错，严柱佢把声好厚实噶嘛， 系， 但喺嗰套嘅动画里边， 成僆仔咁样， 后生啲嘅咁样。咁同係啦，即係呢個位我係呢個 好驚訝， 呢個驚訝位啦，呢個第一啦。 不過呢套都真係好好睇嘅，值得推介俾大家。同埋佢都出咗真人版啊嘛，雖然真人版咧好多人都話還原得麻麻地，即係兩個主角咁靚仔啊，點會係啲咁？窄嘅角色啊，感覺上 其實好難嘅真人版永遠都咁同埋你真係可以了解到佢哋嗰啲漫畫嘅即係點樣成真啦、啊、咁、樣。咁第二樣嘢，我有一幕其實係令到我今日想講呢一樣， 講啊， 就係佢哋去創作漫畫嘅時候已經講緊係分鏡嘅，即係未去到原稿啦，可能喺創作嘅時候， 係 佢、 okay, 有一個樽頸位， 係 咁就唔知點樣去入手好，然後得到個啟發咧，就揾翻。屋企里边个衣柜入边有一几个纸箱，里边就收藏咗好多男主角啊最高咧，佢以前细个嘅时候所画嘅一啲乱画嘅就真系一啲嘅角色咯，即系大个睇翻你会觉得系好唔知点噶，美感上面一定系差好远，但原来里边有好多嘅灵感喺啲佢细个嘅时候，系啦。咁然后佢打开嗰个柜咁啊睇翻嗰啲画嘅时候咧，令我谂翻起 系。 其实我细个 都系梦想做一个伟大嘅漫画。 我细个冇去到咁伟大，未去到话我自成嘅志愿 系 成为一个伟大漫画家冇嘅。但系细个有画过漫画，我睇完之后、我有尝试喺屋企揾翻啊，但系揾唔到。 真系日式嗰种漫画，定系火柴人一分四格嗰啲咧？ 日式嘅漫画 哦，哇咁犀利啊！你咁有、你由几多岁开始睇漫画？你讲到呢度，我想问翻转头呢个问题就系、 是、小学，因为我画嗰时系小学嚟。 O、okay、K， 小学因为楼下社区中心 系 有一个 area 系漫画区， 咁、 所以我就系睇嗰度嘅漫画。 O、okay、K， 足球小将啦，男儿多入樽啦，咩魔法小神童加船啦，头文字 D 啦，呢啲全部都系嗰时个漫画架有嘅。 吓、啊，你小学已经有魔法小神童加船？ 后屘后魔法小神童应该后 期、哦、即系后期少少噶啦。O K O K， 但系男儿多入樽同埋足球小将系。 咁就係你係啊！你小學嘅時候已經有啦， 同埋嗰陣時即係嗰個年代最 hit 嘅運動漫畫啦， 係啊， 頭文字 D 又係啦，咁所以細個已經有睇。 頭文字 D 你睇唔睇得明啊？ 細個我就覺得啲車 字 D 我覺得好難睇啊！ 點解啊？因為啲畫風啊， 佢啲畫風我比較難啲， 會還好啊， 跟得上。 你車尾燈都跟唔到啊！ 大下發現原來有進擊的巨人之後，我發現頭文字 D 係還好 嘅。火鳳燎原裏面， 火鳳燎原咧，我而家要睇好多次，我先知道佢畫緊嗰啲細字位係畫緊啲乜嘢。 咁、我嗰陣就有幾套模仿嘅作品嘅，男兒當中係模仿嘅作品啦， 即 係足球小將都係嗰陣時係畫佢射波嗰個姿勢咧，同埋點樣畫一個足球出嚟，我係有。 模仿，直情系望住本漫画书喺隔篱，就用张纸咧就 临摹， 系啦， 系嘛？ 咁当临摹到咁上下，自己觉得嗰、那个样子差唔多嘅时候，就开始自己会写故仔啦。 哦， 系啦，但其实真系好有乱，但系你会有一啲学佢分镜啦吓， 你 exactly 真诚最高咁样，我画下画下就开始自己谂啲故仔出嚟。 但如果揾得翻咧，你都会笑，因为真系好奇怪。跟住亦都有画过。呢、這个系受电视影响嘅，云州大鱼侠史艳文有冇听过？ 我想讲啊，我到而家都仲有睇呢啲布袋戏啊，真系好好睇啊，唔系讲笑啊！ 以前星期六晏昼，我唔记得好似系亚视定系国际台会播，嗰、时觉得好有趣，因为佢哋配咗啲音落去啲布偶度， 系啊系啊系啊， 然之后佢仲会有一啲后期打斗咁啊，好正！ 佢哋嗰啲制作好精致嘅， 跟住之后。云州大鱼侠史艳文，我就觉得佢啲布偶嘅设计好靓， 好靓啊，好贵啊！你知嗰啲布偶有得卖噶， 系好贵啊！我有见过， 万几蚊一只噶。 同埋佢嗰啲角色嗰个江湖嘅设定，好系我哋啲僆仔中意， 会中意嘅，你好中意啊！因为 于是乎嗰阵时就自己又画一个漫画，就系用里边啲角色再 mix 埋咗，好似拳王嘅八神太一啦、四大天王啦、系啦，即系嗰阵时会整四个可能奸角， okay. 四大天王就系、是。乐坛四大天王嘅演员咁又有啲同学又中意，又系有睇史艳文啦，又 系 有睇开漫画，咁大家就会互相自己攞学校啲簿咧，就画嗰啲就上堂画啦。 哦，哇，好开心、啊！ 细个真系有做过呢啲啊。 我咧细个咧都有呢啲经历嘅，但系我就唔系画画，因为咧。我畫畫好渣嘅，我由細至大我都知噶啦，姐係零畫畫天分嘅，即係我係連畫火柴人我都冇辦法畫得好嘅。你睇我都知，你啲睇我啲 字 嘢都知噶啦， 啲數字停留咗就係小學嘅時候。係 啦，咁所以我由細到大我都好清楚自己畫畫唔叻。咁但係咧，我細個都有一本屬於我自己嘅簿仔，就唔係畫畫嘅。是寫一些古仔出嚟嘅、 哦， 即係嗰啲古仔咧，會有一些設定啦，咁會有好簡約係俾自己睇嘅角色設定啦，唔會俾人睇噶啦，嗰啲就因為我細細個都睇好多漫畫，就係睇 Coco， 我期期都買嘅、哦，基本上 Coco 係期期都追嘅。 有嗰啲咩拳王啊，寵、物小精靈啊， 係啦係啦，即係咁，然後追下追下就開始。你會發現啲古仔咧都有啲係大同小異嘅一啲方向啦。咁我哋會話開始發現，哦，原來一個古仔係咁樣寫嘅，所謂嘅起承轉合，我就係喺漫畫嗰度學翻嚟噶啦。咁樣 有冇寫過咩古仔你記得啊？ 有一個咧，其實我寫過啊，不過嗰陣時已經大個啲啦，喺中學噶啦。因為嗰陣時有一段時間好興嗰啲喪屍熱潮，嗰陣時諗啲嘢好黐線，我都唔知點解會諗咗個古仔咧，就係、是關於。人工智能同喪屍同人類三樣嘢之間嘅矛盾，就係、是、 將所有嘢擺曬 擺曬入去，係啦，乜嘢大雜會擺曬入去？ 一套講人工智能或者一套講喪屍 啦。係啦，但我就將嗰啲嘢擺曬入去，因為嗰陣時啲西片好興啊嘛。咁但係因為咧，即係喺呢個人工智能入邊咧，有一個前設就係有一個Laws of Robots 咧，係唔能夠傷害人類嘛。咁佢哋係要 protect 人類㗎嘛。咁當有一啲人類變咗喪屍嘅時候，咁嗰啲 robot 應該去保護人類，去擊退啲喪屍，定係佢哋會將啲喪屍當係人類，所以佢哋唔會傷害啲喪屍呢、 哦、 即係我就諗咗一個咁樣嘅故仔去發展落去啦。係 囉。 咁但係最後就係、是冇啊，擺低咗。 係冇結尾嘅。 冇結尾。寫即係總之諗咗一個咁樣嘅 setting 出嚟，但係就冇將佢發展落去囉。咁、 哦、 就嗰本嘢我都搵唔返喎。總之我都擺咗喺以前擺咗喺櫃桶，但係我諗執屋嘅時候可能掉咗都唔出奇。 佢都好熱血我覺得呢啲嘢。 係啊。 佢嗰因為我睇嗰、那個即係譬如爆漫咁，佢嗰個角色設定係初中開始㗎啦嘛咁。咁跟住又諗翻，哦，原來自己小學其實都會，但係就嗰陣時你係唔會好有恆心地去話，我以個目標係成為一個漫畫家啦，或者點樣？ 冇啊， 你身邊冇人鼓勵你做呢啲嘢噶嘛？ 喺係冇人鼓勵啊，同埋咧喺香港咧，你唔知點解你會見到好多人話畫漫畫漫畫揾唔到食啊嘛。即系去到 漫画， 系去到一个 系 艺术搞艺术都揾唔到食，咁加上我都觉得自己又未系咁叻啦，咁所以系纯粹系俾自己睇咯，有好多嘢都系好，其实我都觉得有啲浪费噶。而家讲翻，觉得其实啲古仔发展落去应该都几有趣噶，可以。 同埋你中学已经识得谂呢啲都几劲啊！ 唔系啊，有时咧你发现个人大下大下咧谂嘢冇细个咁。 好幻想力啊！而家你叫我写翻啲啲咁嘅创作，即系好科幻嘅创作，我写唔到啦。 有冇试过填词啊？咁 改 歌词嗰啲？改 歌词有试过嘅，咁一定系改啲曳噶啦，即系嗰啲唔出得街，净系唱俾同学听嗰啲啦。 地下版 系啦，地下版啦。咁但系有真系写个歌词咧？应该系以前细个暗恋啲女仔嘅时候。咁就写歌词，即系有写下歌，因为我识弹琴噶嘛。咁跟住然后就写过下俾，唔系咁好后好明显后屘冇咗件事，你又明咩咩点解啦？系咪先？ 你讲冇咗件事系冇再弹琴啊，冇再有女仔 ，both 啊，冇再弹琴同冇再写歌俾女仔，就系因为以前 冇再中意女仔啦。 咁又唔系都有嘅，如果唔系都结唔成婚嘅咁样。咁但系即系又系有呢啲咁样嘅技能，细个会有呢个心机去做啊。带一带下，我觉得唉，有时间不如打机好过，玩做下搵下钱好过啦咁样。 但就算你讲个改歌词嗰啲咩地下版又好，或者我哋呢啲咧，其实系一个。是一个种子嚟嘅，因为我睇过有一本书是梁柏坚嗰本， 系 填词啊嘛， 嗯， 咁佢讲其实佢就系细个嘅时候读书同啲同学，大家都就系改歌词， 系，都系啲曳嘅， 系啦，就系、是、改啲咩都好啦，咩topic都有嘅咁，咁但系你知有阵时嗰啲十八禁嘅topic好似容易啲噶嘛，你青春期 你唔会写得到啲好嘅嘢啦，总之系嗰啲改歌词一定系衰嘢噶。 系，咁但系佢话虽然个 topic 上面未必系好出得街，但系就系喺嗰段时间，因为你要谂点样样去做到呢件事，会从中发现到原来一啲叫做填词嘅一啲 pattern 技巧。 例如我最记得佢讲过就系话，改词为例啦，就系、是、改得越少字，就系、是、越好。呢、這个其一， 即系同原版。 你能够用翻佢啲字留得越多，其实系 越叻嘅， 越叻嘅呢个第一， okay. 因为你改变得少，但系你可以将佢变咗第二个意思啊嘛，系啦。第二就系嗰啲音啊，佢、就算填过第二个嗰、那个字落去都好，如果你能够同音但系转咗字就好劲啦， 系 啦。如果唔系嗰个音好相近的话，你唔系特登留咗佢第二啲，咁变相你改咗出嚟嗰份词同原本嗰个唱起上嚟系会好贴近，但系完全变咗第二个意思就。就是、叫做其中一啲叫所谓改得过瘾或者叻嘅地方，即系佢就系咁样不断，因为同啲同学玩啊嘛， 就玩到咁咯， 玩你就摸到一套套路出嚟，咁可能到你大个嘅时候望翻转头，哦，我可以话到俾你听嗰、那个 formula 系咁样啦，所谓，但系其实当年嘅时候你自己不断就系贪玩而摸索呢一个啦， 所以真系同人唔同命噶，我觉得而家即系后生仔啦，即系如果你收收埋埋屋企有啲咁样嘅嘢咧，自己嘅创作或者改人哋嘅创作都好咧，真系 keep 好佢啊，唔该搵个夹萬锁起佢，你若干年后攞翻出嚟咧，其实真系有用噶，可能 系嘅，同埋你细个嘅时候啲原因系好无聊噶，但系就嗰啲无聊嘅原因咧，成为咗你嘅动力，就好似我细个画漫画嘅时候，其实都有个动力嘅。就系、是、睇到蓝月刀入樽嘅赤木晴子啦，又或者足球小将嘅早苗啦，觉得佢哋好靓，我好想有个咁靓嘅女仔身边，所以嗰时系钻研佢哋个样啊，无论佢嘅眼神、笑容嗰啲，都系好紧要。 未尝试你眼神，有时是个雨淋，狂妄又灰暗，叫世界剧震。迷上是你笑容，又似掉进黑缝，随性又放纵，世界太难懂。几多的过去以后，跌进了夜幕后，不想讲过去以后，错过了别回眸。为着还未带透，怀透冷暖高飞远走，同路高飞远走去。似乎为还未望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爱更多的荒谬喧哗之间，你抱抱我身体，我来吻吻你嘴巴，你来扫扫我双手，然后上有上有，就是高飞远走，然后于风雨中远走，为着还未大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身后是日尚有尚有，就地轻率远走，狂热冲不起手远走。迷上夜半马路，和你踏上旅途，无处觅劝告，暗角里漫步。 带着还未带透坏透，但愿告别远走，同我告别远走，去验多些污秽还未望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告别远走，爱更多的荒谬喧哗之间，你抱抱我身体，我来吻吻你嘴巴，你来扫扫我双手，然后尚有尚有，就是告别远走，然后与风雨中远走，为着还未带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告别远走，同意包出身后时日尚有尚有，就地庆祝远走，狂热冲入你手远走，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连续第九日并没有录得本地感染病例，初步阳性个案少于五宗。新增的输入确诊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并没有病征，他对变种病毒株 N501Y 的检测呈阳性。患者是一名船员，昨日从斯里兰卡抵港，在香港期间并没有落船，现时已经离开香港。另外，衛生防護中心昨晚接獲澳門衛生當局通報一宗懷疑復陽個案，涉及一名18歲男子，是去年12月16日的本地確診個案，其後康復出院，患者在星期日的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同日經港珠澳大橋口岸入境澳門，在當地接受醫學觀察期間，昨日被驗出對病毒檢測呈弱陽性，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密切接觸者入住檢疫中心，他住的薄扶林華富村華珍樓納入強制檢測公告。首宗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今个月23日开审，今日在高等法院进行审前复核，法官发现辩方律师团队额外加入一名资深大律师和一名大律师，质疑两人是以法援抑或私人方式聘用。辩方早上说两人是以免费义务性质协助审讯，法援处就说只同意在审讯中资助一名资深大律师和一名大律师，不会以公帑额外资助其他大律师，亦希望只由原定获批的辩方律师团队参与审讯。辩方最后决定额外的资深大律师和大律师会离开辩方团队。法官欢迎辩方的决定，指出早上提出的质疑是为了被告的公平审讯，担心新增私人律师团队会有潜在利益冲突。澳门特区政府宣布设在台湾的澳门经济文化办事处将在6月19日起暂时停止运作，在办事处暂时停止运作期间，将会透过旅游局设立的24小时热线处理一般查询、在台澳门居民服务事项和求助个案，以及向台湾居民提供与澳门相关资讯。在台湾陆委会对澳门政府单方面作出的这项决定表示遗憾，强调台湾在澳门的办事处将持续运作，员工会坚守岗位，为台澳民众提供服务，以确保民众的权益和福祉。今次是继香港特区政府上个月18日暂时停止在台湾的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运作之后，澳门特区政府作出相同措施。 歐盟成員國同意取消對來自包括香港、澳門和台灣在內的八個地區旅客的新冠疫情旅遊限制。官員說豁免限制的白名單還包括美國、阿爾巴尼亞、北馬其頓、塞爾維亞和黎巴嫩。取消限制意味這些地方的遊客將可以更容易進入歐盟，但各個成員國仍然有權決定是否施加額外規定，例如強制隔離等。德國傳媒引述歐盟輪值主席國葡萄牙的發言人說，預計措施將在本週末正式通過。天氣方面，本港今日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ki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系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咁而家咧应该系话已经去到咧系全线封闭嘅，咁就系、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因为有交通意外啦，系去屯门公路方向系全线封闭咗噶。咁而家影响到附近嘅多条道路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过咗蝴蝶湾回旋处，咁亦都影响到啦。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系挤塞啦。仲有就系龙门路去友爱村方向都系挤塞。咁另外啦，青云路同埋杯道路来回方向都系受影响噶，交通相当之繁忙噶。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了新楼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在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啲车龙压排到去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比较挤塞，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慢车，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嗰段咧比较繁忙一啲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啦，西贡嘅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福民路回旋处挤塞，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横江村，反方向啦，入去西贡市中心嘅车龙啦，断断续续排到白沙湾码头。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母亲节快乐， 系父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嚟紧系父亲节啊，当然系父亲节快乐啦。 各位父亲，一年得一日系父亲节，好好享受啦。 其他日子呢？ 日日都是母亲节， 吓！ 晨光第一线，梁咏忠、崔洁彤、阿 O、林慧、白元浩， 祝父亲节快乐！晨光第 一线，真系要好好珍惜呢一日啊！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嘅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10号或之前供款和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 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空洞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你觉唔觉得拣礼物真系好难啊？ 难啊，波成。难在咧系一路拣，一路估对方会中意啲乜，又未送得出去嗰种七上八落嘅心情。 异国牧场，外地理想。重温的郁金香漂亮透香，梦到乐园恩爱像这样，选餐厅选酒店合拍得正常，爱情如此简单的伎俩，构成甜美影像，我们完好摆放爱的家像，在登机上像对糖痴都模样，只要将恋爱面向用爱竟掩盖内伤，假设状态模样像吃甜品的模样，真相是味觉都全在暗涌，即使飞往异国，根本这种爱没落向。异国漫游，相处是造诣，不挑剔，不斟酌，严防足以维系。旅行无非假装的盛世，眼前城市摇曳，我们能否巩固爱的关系，划好机会，像对糖痴都模样，只要将恋爱面向用爱竟掩盖内伤，假设状态感觉上，只要像恋上，寂寞毕竟致命伤，碗筷便要一双，像吃甜品的模样，可一张像告白太长，下离别会否在这个机场，担心飞一趟便主场。泪管或许看歌剧，谁分享？ 每一份礼物后面呢，深信都是有不同的故事，当中有甜有苦，真的可以用这一句网络

吗？随年月向前追，追不到你回家。从前读过童话，今天咀嚼都闷闷，怎么可听你喊？喊着破旧的摇篮，如明日的山，错过昨日的夏。 讲到松藝咪好似一件洪水猛兽，好得人惊嘅事情，但系点解咁多人都仲会好努力去为自己心爱嘅人去准备一份礼物？其实都不外乎系希望嗰份礼物会成为咗佢生命当中个好重要嘅回忆。假使将来有好多嘢唔记得嘅时候，都会记得呢一份礼物。 声音有冲向耳朵，彼此有话却不懂，人的衰老或变幻是像密码，若无线索，只 试过揸住一份礼物，泪水忍唔住咁涌出嚟。有时一份回忆，一份礼物，能力比言语更大。听过有王燕嘅《无声浪》。 几分钟喜欢你，现实中对的错的不要提起，现在你是我女主角演出戏，你可以说吧，但我已经牵你飞。对我爱你无人认可，这种爱我悄悄带你看，无人野心多精彩，那载满人意到他的脑袋，是否都应该要带点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滚，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爱间冰封，所以我对你在着紧，弹指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形如夜色找到街灯，我爱你已开始变成人。让我的爱惹起公愤。

断舍离嘅时候，你有几多份礼物唔舍得抌咧？有几多思绪系带唔走？好似呢首谢安琪嘅《离不开》咁，一直缠绕喺你心入边。 上升，但仍然在允许稳定运行范围内，满足技术规范要求，核电厂运行安全有保障。核安全局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表示，放射性水平增加主要与燃料棒破损有关，但属于常见现象。一号机组堆芯共有六万几条燃料棒，目前推算大约有五条燃料棒包壳破损，占总数少于0.01%，远低于所设计的最大破损比例。對於美國有線新聞網 CNN 報導指核電廠發生放射性洩漏事故，當局說一回路放射性水平增加和放射性洩漏事故是兩回事。至於 CNN 報導指當局批准提高核電廠外輻射檢測的可接受限制，當局說報導不屬實，強調審查批准的是反應堆冷卻劑惰性氣體放射性比活度限制，與核電廠外輻射檢測無關。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的意外事故已經清場，現在這一段的黃珠路全線已經解封，車龍的大消散，龍尾就去到龍富路近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另外附近一帶包括是青雲路、明琴路、杯道路和龍門道等等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就是龍門路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車龍的大消散。就是較早前黃珠路去屯門公路近友愛村的意外雖然清理好，封路重開，但是附近一帶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水慢车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计恩坪，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的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西贡的普通道去大网仔方向近西贡市中心一段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康湖居。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同埋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好多朋友噶噃，你打算送一句乜嘢俾佢咧？ 今日我哋呢一句系新玩法，听住咯。 有种有义叫恩义， 我都想同佢建立恩义啊！ 欢迎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嘉宾有郑欣宜嘅 Joyce 嘅 ，Hello，Joyce， 大家好， 你好啊， 都叫你唔好期望咁大噶啦。 想你的反应，你是很欣赏自己度出来的东西，好像很正样。 是啊，拿得出来当然要有一些自信，不是怎么敢拿出来，是不是？ 耶、yeah, 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有这个卷轴的颁赠， 我们将刚刚那句说话写了出来送给你的。 哎呀， 你反转了， 对不起， 就是有种 有义叫恩义， 是这个就送给你的。 这个我们监制亲笔写的，这个 是 啊，送给你的。 耶、yeah. 呢个系一个新嘅玩法，因为我哋本身有谂过，食你嗰个名咧，例如系譬如友谊永固咁啦，会唔会系叫做恩义永固？但系好似又好听落好似好唔老礼咁啊，即系意头好似唔系咁好。咁跟又或者正恩义永固咁，即系都系啦，即系好想有友谊永固嘅意思喺里边嘅咁。咁所以我最终就用咗呢一个嘅 format 就啊，不如直情有种友谊就叫做恩义啦咁样。 我觉得最开心系咩咧？系大家觉得我有好多朋友咯。 系啊，呢个的而且确系我哋谂呢一句嘅。 是啊，第一下我哋諗咗好耐啊，我哋今次同欣怡，即係我哋通常有時都會諗咗個出發點，想傾偈嘅時候傾啲咩先。咁話啊，其實欣怡都真係好多朋友，我哋感覺都會知道 啊， 好 friend 嚟嚟去去數得出嘅咪得嗰兩三個， 好唔係夠噶啦，夠噶啦，因為我本身冇啊，因為我本身冇啊， 所以朋友方面你係咪會係比較？可能貴精不貴多嘅嗰種，即係有幾個就非常之 close 咁樣就已經好夠嗰種狀態。 我甚至乎咧，我係懶到咧，我係今年 用懶形容。 我喺我自己嘅 social media， 即係 private 嘅 social media 嗰個 account 嗰度咧，我嚴重宣布，我話今年生日唔好同我慶祝，我好想自己一個人去 staycation。 哦， 即係我係點講咧？我好中意朋友，但系我好唔中意人。 哦，明， 即系我净系中意我嘅人咁样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未必每一个人即系行埋嚟都一定系可以做到 friend 噶嘛。我都会明每一个人都会即系有一啲嘅朋友个性格系近啲，相处得好啲嘅。 同埋我会惊嘅，我系好惊人嘅。其实我发现咁，所以我就唔想，因为咧我个人咧我系紧张大师到咧一个点咧就系我好容易爆汗啦。咁呢样嘢大家相信都已经知啦，即系易爆汗、易爆喊系郑欣宜啊嘛。OK， 点解咧？因为我长期处于一个好紧张嘅。嘅心情啊，我唔知點解、哦、我一唔係一啲熟到爛嘅 friend 咧，我就會好緊張噶啦。 咁、哦、但係譬如上台表演或者有時 好緊張噶， 完全睇唔出咯， 系咧， 好劲喎呢一样嘢。 但系嗰种紧张系点样影响到你呢？即系嗰种紧张系嚟自一啲陌生人啦，或者可能未必好熟嘅人啦。但系点样去令到你感觉到啊嗰下系唔得唔得，我唔得啊个状态咁样嘅咧？ 当我真系开始爆汗啦，同埋我不断好多嘢讲，样样嘢都笑，同埋样即系讲好多笑话，跟住笑得好大声，讲嘢好大声嘅时候，我就个脑入边就会谂，哇，郑欣宜你好唔 feel comfortable 啊而家。咁樣咯，即係其實係我個保護模式嚟嘅、哦， 反而係咁樣。 咁、哦、但係你話去到今年嘅生日，自己一個人去，即係連可能 close friend 今年都唔特別約啦咁樣。咁個原因有咩係去到呢一個嘅 extreme 咧？ 冇啊，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得不得都有一個習慣嘅，就係、是、我好中意一個人去旅行嘅。咁但係過去呢兩年都冇啦，咁大家都係啦。咁我亦都好似都未 staycation 過喺、 okay, 呢兩年裏邊，咁、哦、我就好。想试下，即系攞三日，完全唔睇电话，完全唔复人哋 message， 唔做任何工作嘅嘢，会系点咧？咁样，因为我成日觉得，当一个人懂得点样同自己相处嘅时候咧，你先至会知道我中意啲乜嘢啊，我唔中意啲乜嘢啊，或者个头脑先会系最清晰啊。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最好嘅生日礼物送俾自己咯。 咁如果喺嗰个状态，你即系我唔复 message， 唔揿电话，冇朋友嗰啲喺身边，嗰、那个你其实你会系做 懒惰 系咯？我想知会有啲咩？可能以前旅行自己一个都试过，即系会做啲乜嘢咧？而家仲喺间酒店里边添咁样。 系啊，我平时咧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咧，就唔知点解咧就会早睡早起噶咯。 系 咪啊？ 系旅行 都系咁噶。但系咧平时咧，即系有嘢做嗰时候就唔好啦，系啊，好起身啦，即系俾我再乱多阵。乜嘢啊？咁样 ten more minutes， 咁但系咧唔知点解咧，旅行咧一个人咧会安排到全日都好忙，但系忙啲乜嘢咧？就系、是、我咧就要七点钟咧就要去食个早餐，跟住八点钟咧就去踩个单车，咁跟住咧我哋就十一点钟咧就喺个泳池，十点半就喺个泳池侧跟啦，就可以睇下书啦，晒下太阳啦，咁跟住咧十二点咧，哇太阳好猛啊，就食个 lunch， 咁跟住咧食完个 lunch 之后咧就去做个 spa， 咁即 系 好忙噶， 好 忙噶， 好 忙噶，咁跟住做完 spa 之后咧，哇个头立晒咁，咁点咧？咁去又再梳个靓发，即洗个头，再换套衫，跟住化个靓妆，去自己一个人去食晚餐咁样。咁跟住食完晚餐之后，就揾嗰啲地道嘅嗰啲夜市去行下咁样。不过忙到咧，同埋咧，唔知点解咧，一个人去旅行嘅时候咧，唔惊热噶。唔会惊立噶，但系喺香港，喂，你唔系要我喺出边系嘛？36度、啊，大佬一企出去就立晒咯，个头同埋妆会冧噶咁样啦。咁但系系咯，咁但系喺香港呢一个 staycation， 我会系点咧？我估我可能会懒到咧，嗰三日我都会唔洗头啦，跟住可能就由一 check in、之后就即刻换睡衣，跟住就一路。keep 住都系嗰套睡衣，直至到我要 check out， 跟住会觉得、啊假假地都系一个 artist， 扮 check out 嘅时候可能会撞到一啲人，咁不如先至冲个凉，洗个头，化翻少少妆。我估会系， 但 at least 喺嗰三日自己独处嘅空间入边，可以完完整整做翻一个阿 Joy 心目中好理想嘅， 同埋我终于可以玩 Manhunt 啦。 买咗好耐， 原来 买咗好耐。 但个 point 系啲人仲有问同你连线打系一个问题啊。 玩完咯， 佢都过嚟两个月前玩到 都已经冇玩咯。 我生日，我生日都唔 玩完啦。 行家班派你同我 Joyce 嗰几日打网吞， 可以啊，我 carry 你carry 你。 咁但系喺即系头先你讲嘅朋友方面。即貴精不貴多嗰一樣嘢啦。咁但係你有冇發現一啲同你可以做到好 close 朋友嘅人，其實係一啲點樣樣嘅人，有啲咩嘅特質你發現？哦，原來呢啲人係可以交心到佢好 deep 嘅喎。 有啲咩特質就係要玩起上嚟，可以好癲，但係認真起上嚟亦都好認真，可以談心交心嘅人咯。但係呢一同我真係 close 到嘅人咧，佢哋係會好重視友誼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咧要互溝噶， 即係唔好話淨係拍緊拖嘅時候咧，真係朋友之間都要互溝噶，即係嗰啲好嗰啲 I miss you 啊嗰啲咧係要講噶，或者無啦啦你見到一啲好搞笑嘅 meme， 你要 send 俾佢咯。你要俾佢知道我有諗起你咯，咁我都係咯，即我都要。喂，點解你唔掛住我嘅？ 我諗其中一個之前你自己 vlog 都有拍Alfred 咁，你都會 send message 俾我 ，time to miss me 咁樣嗰啲，即係嗰啲狀態就係、 是、搞咗咁耐都唔掛住我嘅，想死啊！ 即係都會有得可以邀引下，嗰啲先係真係朋友啊嘛。 同埋係要能面咯，即係互面，但係互面得嚟咧，喺需要嘅時候係好 support 大家嘅， 係 即係呢啲先係真朋友啊嘛。 所以緣起點解我哋今日會寫有種有義叫欣怡，其实就是我觉得在欣怡的朋友圈子里面，你会看到一种我想大家都觉得是很理想的一种友谊状态。 Oh, yeah. 是啦，即是想面的时候就面咯，即是啲嘢可以摆晒台面㗎，或者可能有时真係有需要有 support 嘅时候，嗰、那个人永远都会喺隔离。即呢个系一个好理想嘅状态。 我成日都同许廷铿嗌交嘅。 系啦。 我啱啱先发咗佢一个港女脾气。 你系因为咩呢？ 你同我庆祝过生日咩？好啊，点解我会咁样问佢？因为我见到佢喺自己 IG story 嗰度同一啲我唔识嘅人庆祝人哋嗰啲生日咯，煮嘢俾人哋食咯， 但 未煮过俾我食咯。 咁系有啲心伤嘅，因为我都见佢有时会分享一下佢中意煮嘢食， 煮嘢食嗰啲咯，系咯， 唔觉咯。 咁不如讲下你呢个朋友啊， 唔讲飞，唔答。唔好俾 air time 佢。 OK OK， 讲另一个啊， 另一个啊， 讲另一个。 另一个 系 除咗 Alfred 以外，有冇边啲嘅朋友？即系可能唔一定。 嗱，我见到你对眼睛开始喺度啊，仲有边个咧？ 唔系， 佢仲有边个 friend 咧？ 我咪等你讲噶咋。 系啦，我就系话， 我鬼知你有咩 friend 咩？ 唔一定要系知名人士嚟嘅，即系可以系已经同你相识咗好多年，friend 咗好多年嘅。但系佢同即系可能同 Alfred 嘅分别之间，又会唔会有即系你唔同嘅 close friend 之间，会唔会都有少少唔同嘅特质喺度？ 系。 都會，咁當然有啦，因為我覺得好似即係 Avengers 入面都各有唔同啦，係咪？咁我就覺得我自己最 close 嘅另外兩個圈外 friend 啦，就係一個叫 Pinky， 一個叫阿 Ben 嘅。咁我哋嗱共通點呢就係亦都能夠互面嘅，就我今朝先同佢哋講話，哇好掛住你哋啲雙下巴咁樣，即係。 是 但我真心好挂住，因为我觉得好 Q 嘅，系啦。咁但系咧，唔同嘅地方就系，我觉得即系 Pinky 细心好多咯， 会同你庆祝生日咯， 好细心咯，即系佢哋一早已经约定我庆祝生日咯，咁样系， 又会煮下嘢食咯， 佢经常都会煮嘢俾我食咯，亲自整辣椒，即系一樽樽咁样，即系拎俾我咯， 会有呢啲咯， 有啲咯， 基本啊呢啲， 会经常主动约我咯，即系咪净系等我去约佢咯， 会煮去俾人哋食，然后 po 埋上网，咁跟住又唔煮俾自己食咁样咯， 咁啊。Pinky 同阿 Ben 两位系圈外嘅朋友啦，叫做咁，佢哋有冇喺你过往，特别系即系事业上面一啲 hard time 或者点样，佢哋都为你做过一啲事情，系你都几记得，都几感动。可能一啲说话又好，即系唔系即系实质俾嚿嘢你咁样嘅。 我记得喺我做完我人生第一个红馆演唱会之后咧，咁Pinky 同埋佢个老公阿 Bobby 咧，佢哋就带咗我去曼谷。去玩，即系咧系好癫噶！我嗰晚完咗 show， 我就去真正嘅嗰个庆功啦。跟住之后咧就去咗一个假嘅庆功啦，即系我哋自己即系圈外嘅朋友嗰个庆功。跟住咧，我连觉都冇瞓咧，冲个凉咧就即刻执夹啦，跟住就飞咗去曼谷啦。咁其实呢嗰段时间嘅郑欣宜呢其实係好唔开心嘅。即係嗰个阶段嘅我呢其实係转咗牛角尖啦。咁所以其实我係好唔开心。我就记得我坐喺我哋曼谷嘅嗰间酒店嘅佢哋间房嘅露台，我就同 Bobby 同埋 Pinky 讲话我想离开香港啦，即系我离开呢个行业啦。跟住我好记得 Bobby 同 Pinky 两个系嬲到我咧，黐线嘅，你黐咗线啊？ 你過去呢十二年嘅努力，你咪抌咗落街咯。 仲啱啱開完紅館添喎。 係啊，你傻咗啊？ 係咯。 No， 你想做乜啊？我話冇噶，我咪拍下片咯，咁啊可能學下化妝咁樣。黐線嘅，你做化妝師啊？即係我唔知點解咧。雖然佢係鬧我，但係我係覺得好 好 warm 嘅，好暖嘅嗰種感覺，因為我覺得。佢真係相信我做緊嘅嘢，佢唔想我嘥咗啊！即係過去呢十幾年嘅努力。咁再深刻啲嘅就係嗰、那個喺嗰一個 trip 呢個曼谷之旅啦，就無啦啦俾阿 Ben 同埋佢當時嘅男朋友啦去騎劫咗咯。因為佢哋嚟到之後啦，我哋一齊食飯啦，跟住咧佢個男朋友咧就求婚啦。係 哦， 咁所以咧就我本身係鄭欣宜嘅第一個紅館演唱會後嘅呢一個慶祝嘅 trip 啦，就變咗阿 Ben 同埋佢個老公即係、就是、求婚成功嘅 trip 咯。 有一種俾人 你當我係乜嘢啊？紅館是一個人生大解鎖， 是 啊，是 不是那麼容易的？ 你還要厲害過我來結婚， 說一下 就是這樣，其實很開心， 明白，我明 白，你明白嗎？ 明 白。還有如果即有一些朋友可以跟你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程是很難得的，因為始終在香港大家都會有很多不同的負擔，即是完全義無反顧說喂我們 去吧 去吧，這些朋友是很難得的。 還有我也很開心，即是因為我是很努力想不想只是在我們娛樂圈裡面去玩的，因為我經常覺得我不希望在一個 bubble 入面活著，所以我很開心能夠交到好似 Pinky 同 Ben 的朋友，因為他們令到我的眼界闊很多，因為他們兩個的成長環境啊，他們自己的工作啊，他們自己的圈子啊，各樣那樣啊，都跟我的很不一樣啊，咁其實是真的互相能夠在大家身上學到很多不同的東西咯，還有我覺得他們很厲害的，亦都即 Pinky 是其實我之前的曲奇生意的 partner 之一啦，咁阿 Ben 就是他是一位髮型師啦，咁樣咁我覺得好欣賞他們，自己都有自己的煩惱，自己都有自己的難處，但是他們是很無私亦都很無忌的，這樣很闊腦啊，即是不是講錢那樣東西，而是他們的時間他們的心機，即原來我身邊有這幾個朋友都是很正的咯，是啊， 所以我想很多的朋友仔呢見到欣兒他身邊很多這樣的朋友 support 住他，大家都會啊，其實都會羨慕的，好老實講，係啊，這個我都好羨慕的，所以咁所以 keep 住啊，即係 keep 住同朋友嗰個交流啦，好難得啦，亦都係 feel 到阿 Joyce 係一個好真心， 要互溝咯，真係， 即係要 得閒我又溝下你， 你陪佢打摩登開始， 打摩登啦， 要互溝噶， 係呢個真嘅， 真 係 要噶， 我同意。有時會覺得朋友之間好似冇咗呢一種嘅諗法，但係啱啱你咁講，我都明明地開始你啱啱講嘅， 同埋要溝自己咯，我帶自己去 station 喎。同埋，即系要 keep 住嗰种甜蜜喺度噶。 系 生活好苦，但你要甜啊！ 冇错。Okay. 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越做更坏，通通都要夸他人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浮过的山水，高调与地雷，而低调实在没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 everything I do is fresh. Only working with the best haters. They got it wrong. They don't know how to be strong. My heart rate go on. See, I follow me. I do whatever I need, no matter who sees. Reach out, nobody's answering. With the whole world canceling. All the hating, all the judging. Come on, tell me, where's all the loving? Having the flaws. That's a part of life, y'all. Can't you see I'm a perfect child? I got to be going. Follow me, not following the trend. Not gonna pretend, yeah. Why you always chasing likes? Buying into all this hype. Haters really ain't my type. I follow me. Why you always getting mad? Cause I'm silly and I'm right. And I never follow vibes, yeah. I follow me. I'm a big girl then, I'ma wear my grown up pants, I'ma do whatever I want, I follow me. I'm a big girl then, I'ma do my grown up dance, you can say whatever you want, I follow 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连续第九日并冇录得本地感染病例，初步阳性个案少于五宗。新增嘅输入确诊患者系一名45岁男子，并冇病征。佢对变种病毒株 N501Y 嘅检测呈阳性。患者系一名船员，寻日从斯里兰卡抵港，喺香港期间并冇落船，现时已经离开香港。另外，衛生防護中心昨晚接獲澳門衛生當局通報一宗懷疑復陽個案，涉及一名18歲男子，是去年12月16日的本地確診個案，其後康復出院，患者是星期日的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同日經港珠澳大橋口岸入境澳門，在當地接受醫學觀察期間，昨日被驗出對病毒檢測呈弱陽性。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密切接觸者入住檢疫中心，他居住的薄扶林華富村華珍樓納入強制檢測公告。台灣新增170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其中167宗是本土個案，另外多18人死亡。新增本土病例年齡介乎5至90多歲，當中以雙北市最多。台灣至今累計13409宗確診，當中12195宗是本土病例。神舟12号载人飞船计划听朝9:22发射，三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记者。担任指令长的聂海胜说，今次是中国太空站建造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自己有幸能够开跑太空站建造的第一棒。任务很艰巨，挑战很多，包括布置好太空站核心舱和开展一系列关键技术的验证实验。另一名航天员曾经参加神舟七号飞行任务的刘伯明说，今次的出舱时间比神七大幅增加，并要多次出舱，任务极其复杂和艰难，但有信心迎接挑战。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估下呢一首歌，我哋即系听完睇完 MV 等等，估翻会唔会里边有一啲嘅亮点啊，或者一啲背后嘅嘢有冇发生过？ 好啊， 交俾你揭晓嘅。 好， 好啊。 咁啊，我估先啦。因为今次先哭为敬呢个题材，一听已经觉得啊 ，Wyman 系写得好为阿 Joyce 度身订造嘅，即系嗰种度身订造嘅意思系在于我哋会。feel 到有時啊 ，Joyce 喺台上邊有好多唔同嘅眼淚，有啲係開心嘅，有啲係唔開心，乜嘢嘅眼淚佢都會好真情流露俾大家睇啦。咁、所以我覺得今次阿 Y 係同你去寫呢份詞，佢 Day One 已經同你講嗱，呢一份詞我係完完全全地係為你而寫嘅，我估係呢一樣嘢。 係啦，咁我估埋嚟就揭曉。我想估嘅咧，咁佢講咗即係歌嘅即係詞嗰部分啦，喺個 MV 嗰度咧，我係覺得。其实只歌本身有一个形容词嘅，我听完之后我都同阿斌讲就是 epic 咯。 哇！ 系嗰个氛围啊，即系佢嗰个再加埋嗰个词讲一个 message。我睇埋个 MV 之后，我就会用真系用呢一个字。我想估嘅就系其实阿 KP 去同你讲呢一首歌，去做嗰个拍摄嘅时候，佢就系同你讲，你当今次系你人生最后一次演出咁样去做、因为我有一个好强烈咁样嘅。感覺可能加埋個 storyline 啦、所以我先會用 epic 呢個字，就係亂世當中你做最後一個演出、就係呢一首歌咁樣。咁呢個就係我想估 KP 有同你講過，係啊，唔知啱唔啱嘅。咁但係就交俾你揭曉我哋兩個估嘅嘢係點咧？ 如果唔啱，直接扮落 係啦。但係你話錯，你諗太多啦，咁啊又得嘅。 啱咗一半，錯咗一半。 好 ，OK， 解咗阿斌估嗰個先啦。 咁阿斌，你估呢一個詞咧，係阿 Y 特登為我度身訂造，就係徹徹底底地即係寫咗鄭欣宜喺台上邊即係呈現嘅唔同嘅眼淚啦，咁樣。是錯的 哦、oh, yeah, 我是我好少開我是錯的那 part 今天給你聽 因為他沒有跟我講過 哦、oh, 他是、okay. 有什麼靈感去寫的、但是我自己去拆解這一份歌詞呢我又不覺得是只是講我咯、我亦都甚至乎覺得不是只是講情侶一對情侶要分手那麼簡單、我覺得這首歌《先哭為敬》是有很多不同的層次在裡面的整件事也都具體很多的、我覺得整件事是大於過一個人的、是關於生離死別、我錄這首歌的時候呢也都有一個很强的一个画面在我脑海里面呈现出来就是铁达尼号这一套电影里面 有一幕戏是我二十几年后虽然没有再看过这套电影但是都很深刻印象、就是当条船要真的要沉的水不断在这里涌入来但是一对公公婆婆他们知道没得去阻止这件事、他们就决定在一张床上面揽住大家相拥去迎接这个事实咯。 哦， 那为什么我会想起这件事呢因为我觉得阿 Y 这份歌词就是想问我们当要面对一个没得躲避的一个尾声的时候、你应该用什么心情去對待呢咁亦都所以咁啱就會去到 MV 啦即係 KP 頭先你估嘅嗰樣嘢呢係啱咗嘅 佢真係咁樣同你講 因為彭秀慧導演今次佢構思呢 MV 入面呢就係、我飾演一個、可能已經演出咗100次嘅一個舞台劇嘅演員啦咁呢個係我最後一個演出囉因為各種的原因他沒有說的 是 但是他就叫我自己去想這樣 哇 是啦所以由我們整個 MV 的第一場一開是我眼睛的大特寫、眼水汪汪這樣、就是因為我會想如果我要去面對我人生最後一個 performance我会用乜嘢心情去面对呢到我演即我准备緊嘅时候我係会諗緊啲乜嘢呢我望到呢一个化妆间我已经好熟習嘅化呢个妆 set 呢个头换呢一套衫做过咁多次但係今次係最后一次会係点样呢 嗯 到到我真係演出咗嗰個戲中戲嘅時候，呢、這、一個人呢一、這個角色，佢會係更加投入啊，定係佢會 hea 住做啊，定係會點咧？咁、我就會諗翻 ，OK， 先哭為敬呢一個歌名，佢、係會更加投入嘅，佢係會用盡佢嘅耐力去做得更好嘅。当这个演出完了之后，谢幕的时候，听到观众的掌声，看到观众的表情，感受到个 spotlight 在自己的身体上面的时候，我会想着什么呢？最后这个谢幕会是怎样的呢？我觉得彭秀慧导演很聪明的，他拿这个 idea 去做我们先哭为敬的 MV。因为再加上我初初都有少少却步，因为我不是一个好 season 的演员嘛、再加上郑欣宜不嬲有机会演出的时候，可能十次里面有九次半都是比较搞笑、浮夸，咁但系我仲要喺呢一个 MV 入边，我个角色要系一个耳熟能详嘅一个好有经验嘅舞台剧演员，我食唔食得？到呢一个角色嘅究竟，咁但系佢因为佢有呢一啲嘅设定，再加上过去19年、2020年发生咁多事情，我哋娱乐圈唔系净系娱乐圈啦，但系即系其实成个世界都受影响啦，但系娱乐圈系更加作为一个演员或者一个歌手，我觉得究竟我个工作仲重唔重要咧？仲有冇需要咧？嘅时候隔咗咁耐，去到2021嘅年头，我哋拍嗰日 MV 第一场戏就系化妆间嗰幕。我一埋位，见到咁靓嘅 set， 好多 detail， 嗰张 poster， 嗰啲卡，嗰啲相，见到好多工作人员好落力、好忙碌咁样去整好 set up 所有嘢。我唔使演戏、我已经好感动、因为之前有咁多嘅迷茫，咁多嘅 uncertainty， 突然间去到先哭为敬嗰个 set， 大家都咁齐心，去想做好呢一件事，系为咗我、我觉得好感动，好感恩，即系。我不嬲都觉得郑欣宜是一个很懂得感恩的人的，是但是经历过19年、2020年之后，更加懂得去珍惜每一个机会咯、所以那个戏不是戏咯， 是真的摆了自己。我觉得有趣的就是因为刚才那部分你有讲曾经红馆后，你有想过 OK 红馆那个可能我 last show， 然后我就不再做这一行，而去到而家呢個 MV 真係要你去諗投入，哦，呢個當呢個真係你嘅 last show 嘅時候，原來個感受又係會好似你啱啱講咁咯，即係當日可能好好，我唔做啦，咁但係而家我真係有得，真係唔做咯，咁點咧？ 係啊， 有一個咁樣嘅 contrast 喺度，隔咗咁多年之後， 我成日覺得無論係演戲又好，唱歌又好，同人傾偈，人最真嘅人都好啦，最好睇係嗰種 struggle， 即係嗰種。我明明个心里面好唔开心，但系我都表现好淡定，表现好，所以可能大家咧咁即系觉得睇我啲片好过瘾嘅，因为我好似好轻松、好搞笑，但其实我个心里面系好紧张、爆紧汗，你明唔明啊？ 成日睇唔出啦，就 系 话 系啦，睇唔出，但系其实你睇得出嘅。如果唔系，你唔会中意睇啲咁无聊嘅嘢嘅。即系我觉得嗰种 struggle 系好好睇嘅。你知道。即系我成日觉得，我哋每一次演出系为咗下一次去做噶嘛，因为今次做得好，先至会有下一次。 Yes. 但系当你知道系冇下一次嘅时候，你今次会点样做呢？即系你可能带咗个 for what， 但系你转个角度亦都可以去谂就系、是、no， 但系你要珍惜。 OK， 同埋你要睇翻 ，OK 系要完结啦。但系起码曾经灿烂过。 系。 起碼曾經真係開心過，係咯。 但係去今次演完一個咁真實、咁實在嘅 MV， 會唔會反而係真係好加強咗你喺演戲方面嘅信心？ 唔會， 唔會，反而唔會嘅，係。 好驚燃氣 哦，都一咁。如果下次拍 MV 會唔會都係唔好揾我做 得㗎啦？揾嗰啲演員我咪個嘴得㗎啦，唔好搞啦。 OK 好啦，即係好攰啊！ 但你今次做完嗰個 MV 冇一種哇好爽嘅感覺嘅咩？ 其實都有嘅，其實我都唔單止喺 MV 入面，其實我錄呢一首歌同舒老闆合作咧，我可以講係我同佢嘅錄音過程係一個地獄嘅錄音過程咯，因為舒老闆我哋錄咗七個 session， 而每一個 session 係四至八個鐘， 好長， 磨爛隻係。我相信如果你問翻舒老闆，佢都應該覺得係一個地獄嘅一個 recording 嚟。 咁但係成個 project 我就係要學點樣放手咯，點樣 surrender 咯。我揀得舒老闆，我揀得彭秀慧，我揀得黃偉文先生，我揀得何炳，我揀得 Serene 嘅作品，我就要 OK。我信你 嘅， 因为我信佢哋，亦都系代表紧我信我自己嘅眼光啊嘛。 系， 咁佢哋真系系自己每一，佢哋喺每一个自己嘅岗位都系精英嚟噶嘛。咁咁紧张大师，咁需要 control 每一样嘢嘅人嘅郑欣宜，要喺呢个情况底下学识点样放咯。因为我成日降起咗有个盔甲喺度，我吸收唔到嘢噶嘛，我学唔到嘢，我进步唔到。咁但系我好开心喺呢一个过程里边，我能够逼到自己去放低个盔甲，去吸收咯。 系， 所以我都好，我都觉得啊，听嘅时候，哇，有啲嘢系好唔，我自己都觉得好唔熟悉噶，系一个，但系系我嚟噶。 系， 睇个 MV 都系，哇，有好多有某啲样系。唔系我，但系又系我嚟噶，即系捕捉到咯。无论系舒老板又好，阿 Kieran 都好，佢哋捕捉到另外一面嘅郑欣宜。 咁我想知道你话今次即系学识去相信自己所选择嘅嘢去放开。咁头先我同舒老板我都磨咗咁长时间，我初头以为系因为可能佢有佢嘅睇法。你有你的睇法，大家是不断试，所以咁耐。咁但如果你话，我而家用嘅方法系，我相信佢听佢讲嘅时候，咁嗰个过程咁长，系喺一啲咩嘅部分首歌里边去咁耐咧？要 因为舒老板佢系真系好有佢自己嘅，即系佢已经有一个画面啊。 系， 咁我就要去 deliver 佢呢个画面咯。咁所以反而系。要改好多習慣，即係有好多位可能鄭欣宜喺一個 live 嘅表演上面咁樣唱咧，就會好搶耳。即係如果係一個大 show，我只不過係演出嘅一部分，咁我就會好識得點樣去搶。但係如果你要首歌是悦耳的，你要舒服的，你要大家聽完再聽 loopable 的，咁我就要減。呢啲習慣，咁從來去學一個新嘢唔難，去改壞習慣係最難的。咁所以用咗好多時間去減少鄭欣宜嘅嘢咯。 OK，今次好多聽得到欣宜係有好多新嘅體驗，喺整首歌整體，不論錄音啊，喺個 MV 都有好多新嘅體驗。合作單位都有一啲新嘅單位，即係例如 Serene 啦， 同埋謙虛嗰、那個，係啦，即係呢個緣分又如何結下，揾到佢哋做作曲咧？今次 因為我好，我一簽入華亞嘅時候，我已經講咗有幾個人我一定要合作嘅咁樣。咁就 Serene 就係其中一位，咁我估唔到阿謙虛都會喺呢一首歌入面出現嘅作曲入面，亦都聽嘅時候都唔覺得似係 Serene 同埋或者謙虛嘅嘢，咁但係我又好好聽喎，同埋可能呢我揀呢首歌嘅時候呢有少少嘅點講呢叛逆嘅一個成分喺入邊啦，因為Serene 同謙虛將首 demo 個名咧叫做男人歌咯， 哦， 咁我就覺得嚇， 你俾男人叫咩，我就要唱， 我都女仔唱到咯，係係啦，就係咁啦。 哦，咁但係嗰陣時你話好想合作嘅，因為 Serene 嗰陣時係咪有佢某啲作品，或者睇過某啲 show 或者點樣，令到你覺得呢個女仔有啲乜嘢？你係我想試一下喎咁。 我覺得呢個女人咧 佢系做紧我冇勇气做嘅嘢咯。 嗯， 我其实一直以嚟都好想可以好似佢。其实我觉得我哋有少少似嘅，我哋行嘅路线。咁、嗯、可能我啲歌会系safe 啲嘅，我觉得。咁但系其实好多年前咧，佢都有寫个 email 俾我，想同我合作。而我嗰阵时咧系有同佢讲话，我想啊，但系就一路都冇机会。但我一路都记得呢一个人，一路都好想咯。咁就直至到而家，终于去到环亚咁样，咁环亚又俾多啲空间俾我，多啲资源俾我做歌嘅时候，系咯，咁我就要揾咯。 哦， 所以就而家呢一首嘅《先哭为敬》啱啱听晒，即系呢首歌基本上唔同嘅部分嘅朋友点样同你即系去 work on 呢一件事啦。咁啊，今年有呢一首嘅《先哭为敬》之后，会唔会即系2021年你继续会有一啲嘅 plan 后面嘅作品系点样样咧？ 有啊，原来我上一次出碟咧系2016年 嘅，好耐啦， 系啊， 真系啦， 好似耐得滞啊， 系啊， 五年 差唔多啦，系时候， 所以就不如今年出一只碟啦。 OK， 但今次出呢只碟有冇嗰种你系会选择用一种我放手交俾专业的来，定系会系唔得？我都系想做一啲我自己想做嘅嘢嘅咁样。 一半一半啦， 一半一半啦，都有啲啦。 咁我都要有 input 嘅，咁、 okay, okay. 始终系我唱。 系。 咁但系都真系我谂我每一次坐低同公司开会，我都讲嘅就系我真系。好尊重你哋嘅睇法同埋你哋嘅专业嘅意见、嗯、因为我係唔識㗎。 嗯嗯。 同埋歌手永远係最主观㗎嘛，我点会望得夠透件事呢？咁、哦、所以我諗係两样嘢加埋一齊囉。咁、 嗯、 所以嚟緊都会有多啲嘅 嘅歌啦。因为其实一路由小夜灯啊,Prince Joyce 到而家先好为敬，咁即係每隻歌风格有少少不同之余，但大家都即係都唔同嘅人啦。咁但你去到出碟嘅时候，即係后面仲有唔少嘅嚟緊噶咯， 仲有噶， 系咯，即系如果你计到，如果大碟咁计，就可能即系八只至十只咁样，都不定噶咯，系啦，录紧啫嘛，后面嗰啲已经 系， 好啊，咁我哋期待， 你估我唔到噶，估我唔到噶， 估你唔到， 下次上嚟再分享下啦， 系啊，好啊，今日再次多谢郑欣宜友，而家呢一首拍嚟做乜嘢，先哭为敬嘅，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 这抱憾的结尾亦算定高了无余地，但这苦恋了不起，如真爱也许放开你，却拒绝不爱你，就算被分隔时和地，这段壮烈定义了凄美，如从前曾经狠狠热吻我下梦痕，将永续细腻， 不想冷清清，就唱着为你写的倾城，由我绝世的恋歌作兴。未来望共你安定，亦想够庆幸，如果璀璨自归零，以无哭干的眼睛对世纪之恋自敬。